一场席卷全国的名爵荷尔蒙风暴来袭，荷尔蒙 SUV 感官盛宴 Super Spot 快感一触即发， Nike 网红教练激情陪练，尽在名爵 HS 荷尔蒙工厂。9月15日至9月23日，通州万达。 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魅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徒弟带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虚，不论白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这个主题是相声小品大荟萃，每天都为您带来不同题材的相声小品名家名作。上半段首先要请您欣赏的这段叫做最佳顾客，这是一个小品，表演者是相声名家杨少华、赵伟洲和北京曲剧名家，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影视知名演员许娣女士。 很不景气， 活该。 没人到这儿买东西， 你死不死啊？ 我们想了一个好主意， 关门吧。 关门的，谁到我们这儿买东西，我们给他10000块人民币。 您别听他，他骗人呢，他。 谁不信？ 我就不信。 谁要不信，谁就是傻瓜跟蠢驴。 那我信了。 哎，你怎么信了？ 我不信，我变驴了。我 大家请注意了啊，大家请注意了，本商店开展一次空前的活动，要评选最佳顾客，设奖金10000块啊，设10000块。 我拦您去啊，您累了。累了， 怎么了？ 哦，评奖金10000块， 对， 到这就给10000块钱，是吧？ 您这打麻将台了，一万的，一共就10000块奖金，啊，我们要评选一个最佳顾客。 您说错了，评最佳营业员呐。 哦，评最佳营业员， 对， 那让谁评啊？ 让我们来评啊。 让你评， 对， 给我们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个主动权在你们手里。我们要评选最佳顾客，那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你看 谁到我们这儿买东西来了，态度好不好，说话和气不和气，对我们有没有礼貌，给不给我们添麻烦，都在评选之内。 是啊， 如果说来的这个人态度非常好，对我们特别有礼貌，就可以评选为最佳顾客，得这10000块奖金。这10000块啊，当场就给，不要户口本， 就那么省事儿， 不看身份证， 就那么简单， 还不给存折啊？ 您听听， 拿过来就点。 是啊， 10000块点起来啊！ 去，您把狗都给招来了。 这数钱呢，知道吗？啊，数钱嘛。 数钱有那数的吗？ 对，10000块啊！ 您这喂鸡呢，知道吗？ 我应该这钱怎么数啊？ 千刀万不变无厌 啊！ 看起来你没数钱，数钱这样， 哎，好，大姚，你看这意思就知道了，常吃豆腐渣， 怎么讲话？ 不是跟猪吃豆腐渣一样的吗？ 我这人形象吗？ 别捣乱，别捣乱啊！大家都注意了啊！我们现在就要评选最佳顾客啊，请大家光临我们这个店啊！ 同志，我问一下，我那个评那个最佳顾客，我问一问，可以咨询咨询吗？在您这儿？ 你可以咨询呢，我不明白，随便问， 随便问 啊！您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不给我们添麻烦，就是最佳顾客。 要不给您添麻烦呢？ 就得这10000块钱奖金。 那个我。我想碰碰运气， 那你可以来呀、啊。 您这几点钟开门啊？ 9点就开门了 。啊，这不快到了吗？ 马上就开门啊！ 是啊， 大家注意了，您是最佳顾客了啊！ 这人又走了运，没办法。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我吃黄瓜，直的都是，走运呢啊！马上就万元户，现在九点钟好来了。炉子那么脏了，定苍蝇了。打扫打扫卫生多好，我以为这是煤铺呢。买一点东西。 嘿， 我的妈呀！ 别出来， 怎 么了？怎么了？ 那小姐什么毛病 啊？ 练过一指禅的是怎么着？一句话没说，嘿，得亏我跑得快，我跑得慢，我变独眼龙了我。 哦，你说我们小姐啊？去 啊！ 这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不明白啊！ 这是让你出去。 让谁出去、 啊？让你出去。 他凭什么让出去？ 再进来还把你轰出去？ 为什么？ 懂礼貌吗你？ 什么懂？ 啊！一进门就这样叮了当啷就进来了，啊！ 哎呀，这什么卫生？你这苍蝇， 有苍蝇是你给招进来的，知道吧？一个最佳顾客，你得有礼貌啊！进门你得鞠躬啊！ 谁给谁鞠躬啊？ 啊！你给我们小姐鞠躬啊！ 我给你们小姐鞠躬啊！ 啊，对啊！ 像话吗？ 怎么不像话啊？ 鞠躬咱看着过，你在电视你看那国外那外国人往那一坐，顾客一进来全站起来，连经理都站起来给人家鞠躬。 哦，给顾客鞠躬。 当然了。 那好，你上国外买去吧。走 我上国外干嘛？我有那些。 大家请注意了，本店开展一次啊空前的活动，要空前。 我跟您说啊，您有什么条件您说，您一条件啪再来一个，我们俩分他5000，我5000，我在经理这方面我损失啊，你看是不是？啊， 那你想当这最佳顾客？ 对， 那你鞠躬不鞠呀？ 那当然鞠了， 鞠是吧？ 鞠 是。哪这么多废话？鞠啊！ 谁打听得了10000块钱呢？ 鞠躬就鞠躬， 还没打铃呢。等会儿， 10000块钱不好得。 我这守灵嘞，我这。 太恶毒了，这个人！ 我怎么恶毒？我怎么 恶毒？像话啊！大家请注意啊！大家请注意 了！你别拿，你又不吃涮羊肉，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你不能拿这个。你有话你说话，你老拿这个。 你太恶毒！什么叫守灵？什么叫守灵啊？啊！ 那不原因呢？ 不原因，你得怎么的呀？ 时间他不说话，像话吗？ 对，我们小姐累了。 累了， 可以休息一会儿吗？你得有耐心玩啊！ 耐心玩。 哎，一会儿我们小姐哎缓过这劲儿来，当然就能跟你说话了。 别管过这劲儿， 管过这劲儿来啊！ 我在旁边等着。 哎，鞠躬等着啊！ 汗都下来了。 人家奶奶买点东西，买点东西。今天说给我呀，买点东西，我买点东西。 二位这分面包呢，这都出来，你们俩要结婚呢，这都怎么了？这是这女的去电视了吗？ 哎，你着什么急啊？ 我能不着急吗？ 你着什么急啊？ 我怎么不着急啊？你们俩那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我们这说的正热闹正高兴，你过来，我买点东西能卖给你吗？等我们得说痛快了以后呢，明白吗？你再说话。 哦，得你们说痛快了以后。 为什么不理你？还有个原因。 您说呀。 你瞧这模样啊，死眉塌了眼往这一站，这哪行？你得乐着点儿。 哦，还得乐着点 儿。哎，微笑购货。 微笑售货，哪有微笑购货的呀？ 微笑售货那是最佳营业员吗？啊，这评选最佳顾客，明白吗？这得微笑购货，懂了吗？ 微笑。购货，先生。 是不是？ 乐着点儿。 乐啊！使劲乐啊！ 来。小姐，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小姐 长得这么漂亮，光明小姐这吓着你啊！ 有你这么乐哈哈、啊啊啊、 干嘛你、啊、 你不让我使劲乐吗？ 不能这么乐。 那怎么乐呀？ 乐得要美一点。 要美一点。 没整，来乐我看看。 这样乐您 怎么乐？一会儿给你带派出所去啊！这么乐，老不正经。我告诉你，正经人有这么乐的吗？ 你把我要求傻了，你、啊！ 你呀、啊啊，得非常庄重的， 庄重的， 非常严肃的， 严肃的， 发自内心的， 内心的， 笑不劲儿的， 美不劲儿的， 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 等等等啊！您说这笑跟这美，我都做得到。嗯，您说这不劲儿的，我来不了。 这你得凑合了， 来来 来 来来来，这不劲儿都不好来啊！小姐，您这洗衣机多少钱呢？ 不知道。 什么牌子的呀？ 不知道。 它的容量呢？ 不知道。 耗电量？ 不知道。 您出来。你们小姐吃了猪尾巴是怎么着？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怎么 了？什么态度？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他什么态度？ 取消你决赛资格！ 你别这么 着急！我告诉你，你太可恨了你啊！再上来个把他踢下去！我告诉你，你凭啥当选不了最佳顾客？我可气！你上这买东西来了？ 啊，我买东西来了。 啊， 我买 这洗衣机什么牌你不知道？啊？多少钱你不知道，什么功能不知道，你不给我们找麻烦吗？啊，这能当选最佳顾客吗？取消你决赛资格！别比了，走走走走。 您这话不对啊！ 啊？你当选不了， 我当选得了， 我不信。 你把这怎么着？ 我瞧瞧， 看着我拿不拿你的一万块钱？ 我就不信。 来 来， 小姐，小姐，您甭理我，我把您累着。 甭理我，我买台洗衣机，什么牌子的？我知道，就这就行啊，就这个。价钱知道，457.38块。我连钢板都给您准备好了啊，您甭开发票啊。我也没地方报销去，我怕把您累着，这钢板都给您弄好了，您甭着急啊，送您不用送，我有啥力气，我待着也待着，我有力气还没地儿使去呢，我把它报价去，行不行？行不行？我把它报价去，磕了坏了您都甭管，知道吗？碰瓷儿没关系，没胶没带没关系，就有俩缸就行，这里边搁米，那边搁面，即便空箱子我都要了，那我还赚9000多呢。我同志， 嗯， 这最佳顾客是我的了， 嗯，取消你决赛资格了。 我没给你们添麻烦呢。 你上这店里来了吗？ 来了， 来了就给我们添麻烦了， 我白忙活了。 好，非常荒诞的一个小品佳作，最佳顾客，杨少华、赵伟洲、许娣合作演出。下面我们再听您听一段相声吧。刚才听了杨少华先生的，下面我们请出杨少华的公子杨毅，还有相声名家杨进明，和说这段夫妻之间。 我们这个节目是表演这个，就是说一说这个夫妻之间的事情。 对了， 哎，我当着大伙我问你个问题吧。 什么问题啊？ 你在家里边怕不怕媳妇儿？ 谁呀、 啊？你呀、 啊？不怕媳妇儿。我这是， 你不怕媳妇儿，你可以大一点声音说嘛。 理直气壮我也敢说 啊， 在家里我就是不怕媳妇儿。 你要说你骗大伙骗得了，我你可骗不了。 怎么？ 首先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研究什么问题啊？ 我研究这个怕媳妇。 怕媳妇儿？ 这个怕媳妇也叫怕老婆。 哦。 怕老婆也叫怕媳妇。 都废话。 在过去叫惧内，现在的话叫气管炎。 啊。 到了湖北叫怕汤克。 嗯。 到了河南叫怕老婆。到了山西叫怕羞的。到了我们天津叫 那叫 怕婆。 怕婆。什么词儿这是？ 这是我研究的基本题目。 还有什么呢？ 还有它的种类。 这种类有多少种啊？ 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夫妻之间有三怕。 有哪三怕啊？ 模样怕，金钱怕，短处怕。 哎，我问问您行吗？ 可以啊。 这什么叫模样怕？ 模样怕 啊？ 模样怕这很好理解。模样怕就是男女双方长得不般配，他怕了。 他怎么个不般配呢？ 我给您举个例子， 这好懂， 我就拿您举例子吧。 行啊， 比如说你媳妇长得比你好看。 我媳妇长得比我好看 啊？ 多好看？ 就说你媳妇长得，她比你俊。 多俊？ 就说你媳妇长得呀，她比你漂亮。 我媳妇长得比我漂亮？ 对。 多漂亮？